第一节大匪看天下，出得好密啊！我自己顶唔顺，有啲嘢想讲讲啦。八月十八号有网聚，咁咧就可以参加嘅。咁我哋咧有啲泰国食品啊、抽奖啊，即系除咗350蚊米之后咧，有抽奖啊，有礼品送啊，蜜糖啊，嗰啲冷压初榨嘅橄榄油啊。啊，好多嘅產品咧，到時候咧就有人送嘅，即係有啲贊助商啦。咁最大嘅贊助商可能係我，咁咧就希望大家早啲報名啦，因為我哋預十圍嘅啫，今主持三圍，咁而家咧有兩圍幾報咗名，咁希望仲有三四圍啊，四圍領啦，咁40-50人啦，咁因為咧唔同以前。咁啊，巴打台重新嚟过，咁我自己大匪嘅号召力又唔系好够啦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咁如果有啲问题咧，我会提早后教嘅。咁咧呢一节都系讲下是非啦，攞下啲 view 先啦。法国佬即系唔系讲法国人啦，法国佬曾经系热血公民嗰、那个喺书展上高啊，真系。威武霸气啊，即係睇直播嗰啲人最公义，哎呀你送礼物俾主播啊，威武霸气啊，咁一样。喺呢件事上高呢，我自己觉得啦、啊、我自己觉得仇思达呢係一个好有智慧嘅人。虽然呢我唔认同佢有啲嘢，但係呢係一个出色嘅网台主持又好 ,YouTuber 又好啦，脑筋转得好快，比我哋快啦，我哋讲嘢啦咔咔咔都冇嘅。流畅度好高，反应好快。你睇下佢同阿长毛嘅辩论你就知道㗎啦。根本上真係唔系对手，辩才无碍。而法国佬呢、这个人系咩都唔怕。我咁睇啦，如果王杨达今时今日法国佬仲喺你身边，我諗你而家个势唔会咁差㗎。呢、这个唔系反唔反骨问题，系因为法国佬系真㗎。呢、这个人想做去，同埋去之中点样去做得好睇啲。喺书展搞你你就睇到，其实嗰日我喺度。咁巧，因为嗰日呢我赶住夜晚我喺度，去到书展嘅时候通常嚟讲兜个圈啦，咁都睇下所谓热血时报啦，一个万人台啊，喺王杨达郑松泰几咁英明神武啦。咁我行到去嘅时候呢，其实呢佢哋嗰度呢係基本上好冷清。同其他嗰啲真係距离好远，都冇乜人睇书啦。咁当时呢就郑松泰呢就已经坐咗喺度呢就等开咪。咁我见唔到法国佬，可能我早佢10-20分钟啦。咁呢就已经见到细色唔对㗎啦。咁我哋呢啲呢啊，虽然唔系蛊惑仔，咁我上次都讲啦，千祈唔好蚀。点解呢？一个咁嘅习国位啊，会展咁样一个长位，一个习国位。企满晒啲由20-30岁到40-50岁嘅人，企晒喺墙边揸住手机喺度等，喺度等，唔系黑社会嗰种，系普通市民。但系你零零舍舍，佢觉得佢哋成班人咧挨晒墙边，咁样挨晒墙边喺度等，等乜嘢？等睇嘢。全部都系噶，密密麻麻一堆人，个个系一个人一个人咁样挨晒喺墙边，吓、啊、真搭友。所以法国佬一度讲解清楚，一行埋去，你王杨达一啲招架能力都冇，之前嗰日嘅威武啊、霸气啊，啊，好似好撚有型噶嘛，摁下摁下，点佢喐啊？阿仇思达嗰阵时，一啲呢啲都睇唔到。喺企喺里面都唔敢出嚟，系认真噶。甚至你呢个所谓立法局议员郑松泰， 连回应人都唔敢，何况嗰个咁嘅四眼狗，我叫你四眼狗啊，郑锦满先生龟缩一边，你零零舍舍睇到个人，你后面好多人都好啦，起哄到啦，真真正正同你讲嘢，真真正正卖你，同你都系得一个法国佬啫。所以你都要谂下，你黄杨达去搞人，要拖行马十几个僆仔喺度嘻嘻呵呵，去喐一个仇斯达，人哋法国佬一条冷，后面嗰啲系趁热闹嘅啫。肯定唔系佢僆啲僆啦，你嗰班就系啲僆，系唔对等噶，嗰啲系睇热闹或者觉得趁下热闹嘘你噶咋，但系实际呢班人唔系法国佬，可能唔识佢添啊。但系你就已经缩晒里边，跟住保安度，跟住隔开晒所有人，呢、这个就系一个真勇武同你嘅分别。喺呢件事上。我哋冇讲啱同唔啱，我都话啦，我做节目成日讲件事嘅啫。呢件事上面，汪洋德，汪洋德含得捻橡皮糖啦，即系唔系讲粗口，系咪啊？俾人睇到，人哋声都震晒，人哋梗要声震啦，唔声震点报警啊？你恐吓人啊嘛，系咪啊？你真系唔好当仇斯达冇，即系冇料到，人哋嗰晚做十二分钟，嗱，我有听。即时开你波，我报咗警，呼吁啲人投诉你，跟住断过投诉你。咁你求人得人啦，还掂你上出年都唔打算开咯，因为搵唔到钱，蚀嘅。有个下台阶几好睇，但系呢单嘢唔会完。警方冇理由唔做，有片有成点唔做你啫？唉、哎，警方唔做嘅，仲有啲人话备案，咩冇备案啊？冇备案噶，一就报案。点会有备案呢？备一告同唔告，只有交通意外。交通意外系攞咗个差佬嘅意见，攞咗个报案 number， 已经系俾咗个报案 number 嚟噶，唔系你问下佢都系报案 number 嚟嘅。然后揸住个报案 number， 如果你哋唔报案嘅，就完咗。你报案佢揸住个报案 number 报案。喺对于差佬嚟讲，佢本身就系冇做过呢件事，不过佢嚟到俾个报案 number 嚟嘅啫。咩叫备案啫？销案喎、啊，唔通？冇销案㗎嘛，最多个差佬打咪喂你倾唔倾得掂呀，倾唔掂你要嚟报案囉。不过我哋習慣叫呢种做备案咋。报得案就搵得你㗎啦。啱唔啱呀，点为之备案啦，报定唔报啫，你报定唔报啊。即係我唔知人哋点諗啦，或者有啲网友啦。係咪呀，交通意外。差佬嚟到度咗尺，跟住我同你厘定。其实差佬系一个中间人，佢冇备案噶。你问下佢有冇备案嘅？呢件事上，法国佬人哋嘅真系人才仔仔，虽然好似有个叫 Eddie 嘅咁，系好似 Eddie 啦。开头我都有听佢做节目嘅。咁咧，因为咧佢讲古仔嘅能力咧就比较。即系唔系弹人啊！即系讲一大轮嘅嘢都唔到题，咁慢慢而家都冇听，真系冇听。但系咧，仇斯达就唔同啦，口齿伶俐、简洁、重，法国佬行出嚟，我系咁噶啦，我就系咁噶啦，我唔怕你。佢唔系一个滑头嘅人，你黄杨达失咗法国佬，系你最大嘅损失啊！我哋其实我呢啲所有人我唔识嘅，一个都唔识。但系我就咁同你讲，冇咗呢两个人，你都相当头痕。首先，但唔系你嘅人啦吓，法国佬本身系嘅。明日黄花越做越缩，呢、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，扩张唔到就缩。我亦都唔知道，即係题外啦，因为几仲有两三分钟先够。你见到嗰个所谓即係好可悲啦 ,23 蚊古惑仔，我今日都买。我都留言话我今日买咗。咁啊牛佬话哎多谢你，跟住林宇哥都话多谢你，即係其实喺人哋留言嗰、那个一个有一个慢慢发狂嘅人，狂热嘅人，咩慢慢佢都燥嘅，系一个真係超级嘅漫画 性嘅。咁我都话啦，个势喺你度，你做乜都得。个势而家唔喺你度，你牛佬黐埋去有乜必要呢？要揼个 Apps 有几难啊？做个节目又有几难啊？但系你就会将你蛊惑仔，因为逢系睇蛊惑嘅仔嘅人都唔系二三十岁噶啦，系咪啊？可以谂多啲办法咯，吓、啊！但系如果黐住黄杨达，我唔系话黄杨达冇料，而系因为呢档嘢臭咗。即系点样讲咧？有句粗口啦吓，讲少少粗口啦，虽然讲得唔流利吓，唔系啤哩妈，七头磨剃刀，嗨亲都算啦，啱唔啱啊？我哋啲市井啲，咁啊冇办法啦。不过我讲俾你听，黄杨达呢档嘢要完噶啦，拗定月都拗唔到。Eddie 讲得啱嘅。话三千，跟住得千五，跟住叫你俾多倍，啱啱好冇人买多个订阅，就啱啱三千。呢、这个分析系最好嘅。佢话三千先做得落去，如果咪做唔落噶《月时报》。黄杨达自己讲，跟住话而家有千五订阅，咁你哋既然支持我，每人买多个咧，咁咪啱三千咯，系咪啊？但系你唔好忘记，真系冇千五人啊嘛。你嗰个千五个订阅系你啲讲嘅啫嘛，冇证冇据，同你嗰个万人台一卵样，可能得几百人，嗰啲出卵晒血俾你噶啦。屌你一个人买几个，同 Billy 妈一样。哎，你订阅我哋低俗频道啦，我哋香港制造啦，乜乜乜。但系你订阅我俾张黑卡你啦，乜乜乜。啊，上年讲，今年都未见啦。啱啱啊，就系氹你订阅咯，订阅唔到嘅，哎，你做多份啦，送俾你啲朋友睇啦，我哋啲节目好精彩，晒够卵气，即系唔系讲咩，我唔系讲隔离台是非，我讲件事啫，系咪啊？咁支持你又点啊？买十年咯，十年你都唔担保你做咗十年啦，啱啱啊？即系黄杨达好简单咋嘛，何况嗰啲人已经买咗几份㗎喇，有啲为咗支持你买咗几份卖血㗎喇。啊，曾神未卖㗎啫，再得一 double 就唔系一加一啦，可能系五加五啦。跟住而家话啦，我争三百啫。唉、哎、低要求啲，俾多三百就得啦，豪俾你哋。豪多三百俾你。冇理由你唔帮我搞掂佢系嘛。我关照你，屌你老咩争多少啫？屌啲人执啲执捻埋佢啦！你而家根本上就成当黑社会，连呢啲手法都黑社会啦。但系我咁讲啦，真系明日黄花，上年都未明日黄花，即系未完啊！经过今次书展，今年花墟都唔使摆噶啦，因为上年。搞得咁臭，今年更冇人。牛佬呢句说话有啱嘅，你写蛊惑仔最叻噶啦，你应该真系涉高枕头谂下。朋友归朋友，因为你而家对于你自己蛊惑仔呢本书，或者你金蒙空都好啦，你讲到你咁严重，系生死关头嘅时候，系咪所托非人呢？生意归生意。呢句就我讲嘅，早唔知今集系是非嚟嘅，最主要都系讲嗰句说话，仇斯达万岁，法国佬好嘢，拜拜。